情还给我。

常来路，走得太憔悴，你只留下我收拾这一切。 需要多 怎去作修补？无对与错，但有因与果，冲不开心里那心窝。若这心得失不稀罕，只想不再当空虚侵占我。剩下我孤影，永没尽头，再没自由，要继续承受。笑望长空，亦存一生天数。难敌你是你，来负我是我的道。 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 13488662345。